他让自己的3000人去抢岸上还没有上船的粮食，并且有意让援军看出抢粮者是孤而出兵围而歼之，却服下常遇春的8000之众去抢已经上船的粮食。这样岸上显然会牺牲极大，而水上的粮食则必得无疑。这一切的安排他并没有给常遇春说明，常遇春却全料到了。想到临战前常遇春要与他替换的事儿，朱元璋心里非常感激，真是一位有情有义有勇有谋的帅才。朱元璋在心里说，只可惜啊，又要分手了。20里水路转眼就到了青渠的白头岩，再往前走河床窄了，水也浅了，这么大的粮船根本去不了。再说顺河而上只能到五河城，要去濠州则需要扭头向西了。在白头岩的青渠边早有上千辆马车在等着，船一靠边，军士们忙着下船装车。朱元璋问道，常将军，留一半粮食你运去无何？常遇春笑而不答。朱元璋又说，我可要借你的2000兵押粮回濠州啊。朱将军还是看不起我常遇春，要与我借2000兵？常将军，你此话怎讲？兵可不可以不借，都随你去啊。若蒙朱将军不嫌弃，我常遇春也愿随将军左右效命。啊，什么？真的吗？朱元璋一把抱紧常遇春，仰天长叹，哎呀，我朱元璋何德何能，能得常大将军来共创大业，真是三生有幸，三生有幸啊。常遇春心里更是激动，只是说不出话来。他年幼家境富庶，从父读书习武到青年的时候，父亲遭人陷害，家财被抄没，为父报仇他杀了仇人，被官府追杀，流落山林为寇，凭着自己的人格魅力做了大哥，群雄起义，他便带着兄弟们去攻五河，自己做了将军。他深知啊，五河独木难成，一直苦于没找到一个有为之人成就一番大事。自上次遇到朱元璋来救五河城，便深信此人一定是当世雄才。这次又巧遇朱元璋相求，更是喜出望外。经过劫粮一事，对朱元璋更是心诚悦服，早已暗下决心终身追随，成就大业。如今看到朱元璋对自己如此重视，更是欢心不已。一场激战以后，经过生死考验，两位死里逃生的军人便更加佩服对方，也成了殊死的兄弟。打这以后，常遇春追随朱元璋一路冲杀下去，开疆扩土，打败各路义军，最后来席卷幽燕，直到元朝大都，立下了赫赫战功。朱元璋为了对他的嘉奖，封他为开平王鄂国公。可惜常遇春啊，英年早逝，39岁的时候就暴死于军中。朱元璋得知以后心痛如焚，他写了一首诗，诗这样写道：忽闻昨日长公瓮，泪洒乾坤草木湿。这是后话，以后呢咱们继续给您交代。接下来呢咱们再回到前面，自朱元璋率兵去劫粮，郭子兴的心里可没有底儿，在帅府里坐立不安。郭子兴本来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，起兵不过是一个投机的行为，如今已经捞到好处，做了大元帅，那么剩下的事儿便是只想保住 这上天恩赐的富贵。现如今天下大乱，没饭吃的穷苦人要想活下去，就只有当兵。因此要扩展势力，兵源已经不成问题，关键是需要有养兵的粮食。只要有了粮食给人吃，要多少兵都可以。这一直以来啊，军队所需要的粮食基本上都是孙德崖供应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他才遇事总要迁就孙德崖五分。近些日子来，孙德崖与他越来越离心了，经常的以粮食来要挟郭子兴。如果这一次朱元璋弄不到粮食，他不但失去一员得力的战将，失去3000精锐的勇士，更有可能让他的部队饿着肚子，到时候情况将是无比的严峻。想到这里，郭子兴的心里啊如一团乱麻。就在这时候啊，朱元璋是凯旋归来，郭子兴一颗玄奇的心顿时落下了，喜出望外走出帅府，亲自迎接朱元璋。在帅府里，郭子兴听完劫粮的战事，帅颜大开呀，夸奖朱元璋，又夸奖常遇春，得意万分地说：现在啊，我要封赏各位，封朱元璋为总兵官，汤和收管军总管，常遇春守总管都督，花云无良均做千夫长，日后再见功劳即刻加封。郭子兴的话音刚落，儿子郭天旭可着急了，他怒气冲冲地瞪着双眼，一步跳到朱元璋面前。原来啊，郭子兴濠州举义以后，自己封元帅，孙德崖封左副元帅，自己的亲生儿子天旭为总兵官。如今郭子兴让朱元璋也做了总兵官，这不是与自己平起平坐吗？这可是心性高傲却又虚伪无才的郭天旭所不能容忍的。他眼睛一直瞪着朱元璋，脖子上冒出青筋，气急败坏地说：这朱和尚来投濠州这才几年，就从一个卫兵升到将军，又做镇抚，这回还升为总兵官，这也太不近人情了。你给我住口！什么人情？本帅只知道论功行赏，做将军元帅都要能带兵打仗，朱元璋哪次晋升不是打出来的？孙副帅你说呢？郭子兴声色俱厉地训斥了儿子，又转过头来问孙德崖： 可是他把带去的兄弟们打光了，只留下他自己回来做总兵官。 孙德崖没开口，郭天旭却抢着说着：你再胡说八道，我赶你出去。郭子兴大声地呵斥儿子，感到有些恶心。郭天旭虽然是我儿子，但是他太不争气了，非但能力太差，还跟着孙德崖来反对我。这么下去，我郭子兴辛苦打来的天下，不是迟早都会落到孙德崖的手里？郭子兴这么委屈地想着。其实啊，大凡没有能耐的人，生出的儿子又像他自己，往往就很难与他同心，因为比他稍有心机的人往往就很容易骗走他儿子的心。郭子兴一时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但还是有自己的一套打算。现在来了这个朱元璋，文韬武略都很突出，成了我的义女婿，又与孙德崖不和，让他来当这个总兵官，自己元帅的位子不就稳坐无忧了吗？郭子兴这么想着，扭头坚持地问孙德崖：孙副元帅，你看朱元璋能不能先做这个总兵官啊？ 这个。孙德雅支吾着，手摸着下巴，斜着眼睛看着朱元璋，心里说：“别得意，我就不信你躲得了第一次，还能躲过第二次。”好吧，就这么办。几位将军劳累了，快去休息。明天我在府里摆宴，为几位将军庆贺。郭子兴见孙德雅久久不说话，便大声地宣布着：“这回有了朱元璋，他更不怕孙副元帅。”可就在此时，孙德雅已经想好了怎样除去他的眼中刺朱元璋。话说呀，这命运的变化就如同月亮的阴晴圆缺，不影响智者的情绪。然而在接下来的庆功宴上，朱元璋却险遭了暗算。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孙德雅的府邸富丽堂皇，装修豪华的大厅里有一张华丽的帅椅。孙德雅端坐于上，目光斜视着跪在他面前的萧辉。 孙副帅，小人有辱使命，请赐罪。 孙德雅在椅子上一动不动，温和地说：“哼，你没有罪，该做的你都做好了，我也没错。只是……好了好了，一起来坐下说话。”小辉在孙德雅右边椅子上坐下来，孙德雅再不看他，只是望着茶杯出神。这次我们都没有错。他突然抬起头来盯着萧辉又说：“只是这个朱和尚太难办了。如今他不但毫发未伤，继承了郭子兴那老鬼的女婿，又有了常玉春、汤和这些死党，我们要取代郭子兴可就更难了。不过我就不信我这个江南首富会一直跟在算命先生的后面。”正在这时候，有人来报郭公子到。孙德雅向小辉丢个眼神让他藏起来，自己笑呵呵地迎上去，与郭天旭密谋了好一会，又把这小辉唤出来吩咐：“从今天起，你去跟着郭公子办一件大事，一定要像听我的一样听他的安排，待事成之后再回来。”说完又转向郭天旭说：“这个人我就交给公子了，公子带回去好好安排一下，一定要万无一失啊。”在孙德雅与郭天旭商量的时候，朱元璋正离开帅府，三步并着两步赶回镇府。他第一次有点一日不见如别三秋的感觉，就如所有的好夫妻一般，不但是生理上那点需要，更多的是他想见到他的夫人，心里有许多话要说给他听。朱元璋还刚到城外，马秀英就知道了，一颗悬了两天的心顿时落了下来。她感谢上苍，她丈夫险中求胜捡回一条命，赢了这一仗。她招呼下人杀鸡宰鹅，她要好好的慰劳自己命大的丈夫。朱元璋见到屋子里满桌的菜，却见不到马秀英的影子，便抬脚走进了屋里。马秀英正跪在香案前祈祷，望着马秀英虔诚的模样，朱元璋的心里非常激动。他心里话啊，有人挂念，真好啊。然后走过去扶起马秀英说：“我饿了，吃饭去。”马秀英端起满杯的酒，真诚地为丈夫祝贺：“来，元璋， 为你们满载而归，干杯。 朱元璋摇了摇手。马秀英见朱元璋满脸的沉痛，立刻止住了话语。她读懂了丈夫的心事，便与朱元璋不约而同地走到庭院，面对东方，夫妻双双跪下，将这一杯酒敬献给洪泽湖抢粮之战牺牲的3000英烈。 哎呀，多好的战士啊，不该全都战死啊。 援军好像知道我们一定要来接粮，搜索圈一再扩大，搜到10米地外， 他们一定是得到密报。 哦，可有谁会知道而且这么快去密报呢？ 只有那天到帅府里的人能做到啊。 马秀英很有把握地说， 这密报的人一定是孙副元帅的人。 你这么肯定？ 他能挑唆郭元帅让你去做这时常会送命的事儿，就会派人去告密啊。 这么说我们这将军府也不安全了。 已经知道了，有什么不安全的？ 哦，对，来，为我们知道了不安全，干杯。 马秀英看着朱元璋，眼睛充满了柔情，好一会儿忍不住扑到他的怀里。 三更时分，前面的正房里闹哄哄的，家丁们都拥在朱元璋的卧房，低着头流下泪水。主人就这么去了，他们这些下人又到何处去谋得生计呢？大家正为自己的将来担心。朱元璋与夫人从后面的厢房出来，家丁们都大吃一惊。朱元璋平日里与夫人睡的被子被刺穿了，他们竟然还是好好的，这让家丁们又惊又喜。有胆大的正要开口问一问原因，朱元璋一摆手示意他们什么都不要问，不仅不要问，朱元璋还嘱咐家丁：你们出去吧，这里发生什么事谁也不准声张出去。家丁们会意的点点头，应声出去了。家丁们走完以后，夫妻俩四目相对。 马秀英担心地说，这种事我去告诉元帅，他可能也不会相信啊。他就是信了也拿孙德崖没有办法，倘若他俩人真干起来，濠州红巾军就完了。 没错，夫人说的极是，可他们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，真是防不胜防啊。两人四目相望，都是没有办法。 我有了。 这话两人似乎是同时讲出来。朱元璋提议，我们都写在手上，只一个字儿。 行。 他们想到了办法，同时写好在掌心，而且同时亮出来，原来都是一个走字儿。马秀英说， 现在只有不去防他，36计走为上策。 朱元璋望着夫人，先是点点头，然后又摇了摇头。马秀英猜准了丈夫的心思，知道朱元璋在担心郭子兴那里不好交代，于是开口说， 郭元帅那儿我去说服，大不了我在这里做人质，郭元帅一定会让你去的。 朱元璋听了，紧紧地拥抱着自己的夫人。 可这样一来要让你受苦了。 马秀英躺在朱元璋的怀里，过了良久抬起头来说， 为了你什么苦我都能吃，只是这一会儿我留在这里并不会吃苦，要吃苦的反倒是你啊，我正为你担心。 不要为我担心，